以前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兴起卡拉 OK 啊，大家都会相约到卡拉 OK 去 K 歌，于是就有了这种抢麦克风的场面，于是是不是就有了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潘帅的《我的麦克风》。和周董周杰伦一样，潘玮柏也是陪伴很多80后90后成长的歌手，他的《快乐崇拜》《不得不爱》《我的麦克风》等等歌曲都是家喻户晓了。而潘玮柏2003年推出的专辑，让他不仅在上一张《壁虎漫步》的基础之上，再次夯实了在乐坛的地位，也展现出他更多元化的唱作、演唱、表演风格，可谓是吸粉无数了。好了，北京时间9:05，58秒，就等这58秒。那好，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开学了。明天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也有特别的行动哈，来关注一下。明天呢，来一定要准时来做客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哎，明天要送娃上学了啊，不知道怎么样。哎，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头疼啊，又要早起了，又要很多很多的车堵来堵去。哎，送娃上学大军呢，明天将全部涌出来。所以呢，明天的部分那个学校周边呢还是比较拥堵的哈，提醒各位给孩子准备好书包，今天早点睡，明天早点起，早点出发，别去凑热闹。好了，2021年8月31号，暑假的最后一天，今天限号是2和7。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么从明天开始也有一个新的举措要推出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就在明天，对，你没有听错，就在明天9月1号，这28座城市将正式推行电子驾驶证。哦，电子的咯。电子驾驶证的推行呢，是深化办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的举措，也是今年推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便利措施当中群众关注度很高的重点事项。那么从6月1号起，在成都、苏州、天津3座城市开展驾驶证电子化试点以来，已经有195万余人申领了电子驾驶证。那从明天开始，将在广州、深圳、上海、长春还有咱北京等28座城市扩大应用，并于2022年全面推行。2022年估计就没有这种纸质的驾驶证了，全部改成电子的了哈。那么在前期试点基础之上，以上20多个城市相继推广驾驶证电子化，驾驶人呢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手机 APP 申领，在办理交管业务、接收执法检查的时候使用，并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等社会应用场景，也为驾驶人员的相关行业提供在线亮证亮码的服务，更好的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哈。而电子真的好方便，就像我们的二维码，这个扫一下二维码就付款了哈，扫一下二维码就成为好朋友了哈。还有这事儿，对对对，以后全部都是电子了，一个手机就全部搞定了。我估计以后呢，就是哎，这个违法啦，今天限号怎么出来了，来拿手机来，你给我扫一下，哎，直接然后你回去把车停好之后，手机刷一下交一下这个100块钱就 OK 了，真的很方便。当然最好还是不要去违反交通规则哈，不要这个违法。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么关于电子驾驶证到底怎么样怎么用，稍后再来给大家做详解。接下来带出这首好听的歌曲，陈楚生《绿豆》，绿色的绿。这首歌呢，就是要倡导大家积极的面对生活，绿色出行哈，绿豆也算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了。生活再生曲，给自己的生活添料，再生绿豆。 有一种未来，我看见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让天空变得

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不 OK，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 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会属于你。骂你不是完，有时间会替我证明。 别嫌我对你承诺太多，别嫌我只会做白日梦，我想要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要变掉。 就好像当时的你和我纸飞机划过的午后，你对我说你永远都会爱我，不管未来的路有多大波折。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会捧着手心给你。 可能明天会像今天一样很失败，可能阳光还会被乌云掩埋，只要心里有期待，明天就不会太坏，自己的路该自己安排。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都在手心给你。 666在经过各种充足准备的2008年，志向力和带着首单降临，真的是顺势降临了。那这首恋爱666和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棉花糖一样，让大家耳边一亮，被称作是神曲哈，也应当是代表了很多小情侣们的日常对话，日常生活林林总总。恋爱666，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还是一首好甜蜜的歌，古巨基小甜蜜，林迈可制作的，收录在我还是你的情歌王专辑当中。歌词就像是一部青春纯爱电影，不经意的一份小甜蜜就会瞬间感动你。哇，小甜蜜，空气当中都是甜甜的味道，古巨基小甜蜜。 你说最近工作提不起劲，没关系，我带你出国去散心。你说最近迷上韩剧，我会帮你多准备一些纸巾。星星仿佛伸手可及，全世界都静默在这里，慢慢旋转摩天轮的我和你，变成这城市最美的风景。刷一天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每天一睁开眼睛，不经意的小甜蜜代表我很在乎你，没有上映。春天去看日本的樱花季，到夏天要躲在家里吹冷气，秋天培养浪漫气息， 一年倒数的烟火让心更静。我说不用再去算命，有个人一辈子会养你，事业爱情统统来换我催灵，拥有很多幸福你别担心。刷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每天你睁开眼睛，如今你的小甜蜜代表我很在乎你，没有承认那会慢慢上瘾，偶尔刷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每天一睁开眼睛，不经意的笑甜蜜代表我很在乎你，没有不能说的秘密，你需要的心情我承认那会慢慢上瘾，被需要的心情我承认那会慢慢上瘾。 古巨基小甜蜜，旋律温暖细腻而又温柔，是啊，日积月累的小幸福才是生活当中的大感动。好了，倾听聊天室当中 Maro 说汽车音乐会总有美好相伴，谢谢。还有回飞的狮子也来了建议每天附上 PK 战队话题，有那么复杂吗？也能给大家多一个存经验的渠道。好呀，那待会儿想想怎么让你们 PK 哈。北京五号线说他是听歌每天都是一种享受，真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周大奎第三张电影歌曲翻唱集 Miss AOI Bedroom Paris， 九首电影经典名作经过他重新演绎，同样精致非凡。最有名的就是即将要听到的 K Sala Sala， 一开嗓就是满满的回忆杀。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第十八位，赖美云旅行团乐队，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第十七位，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都没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 第十六位，赵雷，成都。 天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可以看到我一直在跟着他舞动、扭动、摆动，来自 Little Mix 小混合和 Chili Peppers 合作的这些 Oops， 作为新时代最近的团，他们也是拿奖拿到手软哈、啊。和 Chili Peppers 合作这些 Oops 更是吸金无数。要知道，他们可是从2005年以来第一个不用在 The X Factor 上表演就能够空降英国单曲榜冠军的。看起来有些小众的她们四姐妹，其实她们深知要想在乐坛长青，一定要拿音乐说话，而她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无可媲美的完美和声，之后呢各项荣誉加深也是对她们实力最好的证明了。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的歌曲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北京时间9:35:58。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不知道你姓甚名谁，但我知道你在听，我感受到你了，感应到你了。好了，我是腾冰，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手就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前看得到的地方去征服它，眼前看不到的地方，用力量帮我指引它。Let's fun run fun run。 精彩的乐曲，律动感超级好，超级爽。下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9位，来自胡彦斌 Fun Run。 这首歌曲轻松充满动感，让胡彦斌带着这样欢乐的气氛闯进你的歌单当中吧，在你的车厢当中反复环绕吧。哎，虽然是广告歌哈，但是无论是包装制作还是词曲，都交给一线能力者来担当，品质无可挑剔。如此正能量的旋律，当然要送给村口王师傅。村口王师傅终于来了，刚才我还说，哎，以前我们捧红的王师傅怎么没来呀？哎，昨天刚刚捧红的生活大百科怎么没来呀？啊，今天又推出一个新的即将被我们捧红的不羁之势。心里话，来组一下队，龟龟龙啊。村口王师傅没来是因为说，哎呀，跟朋友吵架心里不舒服，最后争执到互相这个骂起来了啊，心里很累。打开收音机听到腾冰同龄般的笑声，就是这声音啊，没吓到你吧？还有可爱的声音，感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其实冷静下来啊，真是觉得没必要。中午吃饭的时候，应该就能和好了。我和我哥们儿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对你俩吵架的时候就听听汽车音乐会就行了。中午然后来俩喝喝，啥事儿都没了哈。你看，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还有如此之功效哈。好了，不激你就继续点赞，不用听了哈，你点吧。现在居然在我们的聊天室点赞已经13万了，你怎么做到的？啊，谢谢谢谢，我好喜欢你。好了，所有心情不好的朋友，来跟着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8名歌曲送给你们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合作的这一首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好有画面感的说辞，想想就那么美。再来听听歌，完全沉浸在其中吧。 跌跌撞撞的出发，一站又一站，继续吗？ 心跳跟着脚步在加速，绚烂世界去往哪？ 未知方向， 沿途的风浪会给你答案。 哪个方向？ 来自野马生长的行囊。Oh, cry， 灵魂热得发烫。 Oh, cry， 背上你的行囊。 Oh, cry， 我们一起出发，向着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 迎着风。 美云希望通过和旅行团的合作摆脱之前的女团风格，于是在这首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的编曲上，力图呈现出更加立体丰富的感觉，在熟悉当中也能感受到小七的不断进阶哦。副歌部分摇滚味道逐渐递增，间歇的加入一些电子游戏音效，还想得那样活泼和跳跃。而赖美云的咬字，你也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轻重分明的，这就是会写歌会唱歌，那我们做到会听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哎呀，好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

在小酒馆的门口， House 走出来的赵雷带给我们这首非常动听的《成都》。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 Little Mix Johnny Boo Boots。九位胡彦斌 Fun Run。 第十八位赖美云旅行团乐队，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第十七位阿四热爱105度的你。第16位赵雷成都。 天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底你们谁有理，只能说爱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Oh boy。 Why can't I go before I lose my cool? I love you even if it's difficult、Don't worry just because I need to leave Don't mean I'm sick of us, of you and me I'm just not good at showing sympathy Give me a break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Chris James 带来这首 No Angry， 听到前奏你应该会很熟悉吧，很多朋友用这样的前奏来做电话铃声呢。稍显慵懒的唱腔和略带民谣风的编曲，让这首作品有别于以往流行乐坛上的电音，这首歌曲显得很特别。好了，北京时间10点05分15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歌曲还是那么精彩，而且年龄稍长者会为第二个小时多多驻足的，会为第二个小时鼓掌喝 喝彩的，因为很多你们喜欢听老歌呀。好了，听歌之前呢，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明天就是要正式启用电子驾驶证了。那电子驾驶证到底什么样，怎么用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电子驾驶证展示了驾驶人的准驾车型累计的这个积分，还有呢就是领证日期等等信息。电子驾照下方呢还实时生效的二维码条形码信息啊，交警呢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快速的进行身份认证了啊。怎么用？场景一哈，驾驶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凭有效的电子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就是以后呢不用带纸质的驾照出来了哈，带一个电子就可以了。场景二，路面查验，驾驶人如果遇到民警执法检查，可以出示纸质或者是电子驾驶证都 OK。 场景三，电子眼交通的违法处理，驾驶人在交警窗口办理电子监控交通违法处罚的时候，可以提交电子驾驶证扫码办理，就是电子驾驶证的这个扫码进行办理，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了。场景四，交通事故的处理，驾驶人在处理交通事故三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时候，可以提交电子驾驶证办理。场景五，驾驶证验误办理，驾驶人在办理驾驶证审验换证，可以提交电子驾驶证了。还有场景六、场景七、场景八，待会儿再来给你做介绍。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春天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那里可歇脚，你可让我知道。纽约的市井，做着北京的梦，你没有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市集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3，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到了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啊，越野车你了解有多少？我们来普及知识了哈。越野车的一把锁和三把锁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想在非铺装路面的郊外纵情撒野，没有一台足够硬核霸道的越野车相伴，可就差点意思了啊！越野车之所以深受喜爱，就是因为他们的四驱系统配备了被越迷们奉为神器的差速锁。如果能够同时拥有三把锁，哎，那真可谓是所向披靡了。纵观越野车江湖啊，拥有三把锁的越野车也仅有上百万的豪车配备，无疑呢让不少车主望而却步。哎，我们通常说三把锁哈，就是指中央差速锁、前桥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当中央差速锁锁止之后，车辆动力呢可以同时分配至前后轴；当前或者是后差速锁锁止，前或后轮的两侧车轮都可以获得动力。如果要了解三把锁，首先要搞懂什么是差速器。众所周知，汽车在转弯的时候，由于两侧车轮的转弯半径不一样，外侧车轮行驶的路程会长一些，转速呢往往要比内侧车轮要高不少。这样一来呢，内外两侧的车轮就会存在一定的转速差，如果没有差速器进行调节，汽车就无法顺利地完成转弯。所以差速器的作用就是让汽车两侧车轮转速产生差异，在转弯的时候能够对内外侧的车轮进行合理的扭矩分配，从而保障车辆顺畅的转弯。而差速器在铺装路面极好用哈，铺装路面没有问题，柏油路没问题，但是在野外撒欢的时候，车子一侧轮胎因为陷坑等原因失去附着力，那么差速器就起到了就成了致命的弱点了哈。好了，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回去把自己家那车拆了研究研究，拆了可还行。好了，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钟舒曼的 My Rodeo，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You told me how to let go. D, this is my own destiny. Take it easy. Oh, oh, oh, my rodeo. Life and though, yeah, man. Big low, toy, loy. Yen sang, boy, do nando. See, nando. Oh, oh, oh, oh, don't mind my rodeo. Boy, boy, low,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don't mind my rodeo. Fat, good night, oh, oh, tom, hurdle. Yeah, king, king, oh, so may fat, king, say, oh, 汽车人请准备，在遥远的地球，在中国北京 The Center of Beijing， 我们发现每个工作日九点都会有强烈信号源，经过大黄蜂确认，原来所有地球上的汽车人都在听汽车音乐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与汽车音乐会一起点燃所有汽车人的热情。 Come on， 就在汽车音乐会。 却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大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不听歌，光听歌名就深深被他吸引住了。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哇，好美好温馨的场景。他把自己和奶奶的故事全部写在了音乐当中，表达了自己对奶奶深深的爱，曲调那样的轻快，季节一切矫揉造作的处理，真实情感展现了一份沉甸甸的爱，一份真实的爱，一份浓浓的爱。我想这也是一份关于时光的味道吧。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在音乐当中展开无尽的想象，巴黎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座浪漫的城市，更是创作人追求音乐灵感之城。来听听李友辰和宋晨的《巴黎合租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买不起红酒，喝不起那家娘，想写的世界在一个地方唱，我伸个手吧，点一首吧，给个声。你是个先生，每个客户太傻，和面包让我赶快和用法语唱，轻压身上回家躺躺，隔壁住的男女我都羞于讲，这上的城只言只语不安的客栈馆，为了梦想舍弃烦恼，住在这合租屋，巴黎的闹的风暗暗，像敲背后的墙，他都能够他得到你那几句讲，一把琴好几百欧元不便宜，我做音乐的设备工具给死你，靠唱片能治好的寥寥无几，那法国的泡面也都很冲击，别在家里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流行乐坛的一个现象哈。无论是欧美的流行乐还是华语地区，除了新的歌手之外，一些有能力的创作人也会加入其中，和成熟的乐坛歌手们合作，无疑也是为他们助力哈。当然了，也把他们的一些流量带给一些成熟的歌手，成熟的歌手也把他们的音乐功力呢，这个带给音乐功力。突然怎么想起了什么什么派的掌门人，音乐的功力，然后输入给新的歌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合作吧。好了，北京时间10:34: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从某某天开始，我们的节目真的已经是将近120分钟音乐满格，中间呢一个片花刷闪回就回到我们节目的又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居然也恢复到了将近26分钟播出。哎呀，可愁死我了，这得准备多少首歌啊。好了，没有，开个玩笑了哈。有这么长时间和你们相伴，来一起听歌，一起分享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好了，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话题，就是明天将推出电子驾照了。那么电子驾照在什么时候用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场景五，电子驾驶证的使用。驾驶证业务办理，驾驶证在办理驾驶证的审验换证的时候可以提交电子驾驶证。场景六，道路运输行业的管理。那相关部门呢，需要核验驾驶人的驾驶资质的时候可以采信电子驾驶证。还有客货运企业、学校等等单位在招聘驾驶人等等环节当中也可以采信电子驾驶证。场景七，保险业务办理。在车辆保险承保和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核验驾驶人的电子驾驶证，确保驾驶人驾驶资质和办理相关的承保或者是办理赔手续。场景八，汽车租赁。在租赁汽车的时候，租赁企业可以核验驾驶人的电子驾驶证，确认驾驶人的驾驶资质。我觉得这是，总之就是越来越方便了。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有人开始聊关于这个电子驾照的问题了哈。来，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好在哪里？还有什么不足吗？可以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哈。好了，不急，你就继续点赞吧。还有百科，你继续跟我聊吧。其他人，你们聊这个电子驾照哈，各司其职哈。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这首歌一定也可以唱到你的心里，很多女生都喜欢在 KTV 当中去尝试这首作品的。曼德露露，美丽心情。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